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 5:01，欢迎各位在10月2日，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也许你正在外面看人山人海，但是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欢迎你打开手机，通过视频包括音频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正在为你真的是直播的现场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下午的5点到7点，原本应该是晚高峰的时间，但是因为在十一假期期间，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在北京啊、在城市当中可能人和车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所有出京方向的道路全部都是拥堵的，所以如果你正在处在出京的拥堵道路上的话，也希望你可以一路好心情。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有视频直播间，然后呢你找到潮流梦工厂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嘉宾，因为假期嘛，我也非常的不忍心把嘉宾在10月2日这一天请到现场，所以就我一个人陪着大家都可以了。也希望你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和我一起唠一唠。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起来回顾一下在2018年有哪些的时尚单品、时尚 sense 是你值得拥有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关于穿搭时尚单品的这些节目的话，今天可以一股脑的回来补课。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环节，来看一看潮流风向标在资讯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潮流资讯，在潮流风向标当中，我们以往都会关注到明星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如果说到胡歌这一位演员，向来还是比较低调的。在最近的一个腕表的珠宝的活动上呢，我们采访到了胡歌，然后也了解到胡歌的一些近况以及他最新的一些作品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胡歌的专访。 手表啊，男生对于机械会有天生的好感和兴趣，同时我觉得手表它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生活的品味。我可能平时在衣服着装方面会简单一些，但是有一块手表的话，它会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7-8分吧，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很知足了。睡前听一听手表机械的声音，哒哒哒哒，可以睡得更好。我身边的人都很会做饭，所以我没有施展的机会。没有想过，可能也还是像今天这样。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即使你当初的选择不一样的话，你还是会走到这里。在别人眼中可能是叛逆，因为我选择了一条与大家期望的相反的道路，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不叫叛逆，而是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不是为了叛逆而叛逆，我只是想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下去。我觉得我跟他们是一类人，我也停不下来，就像时间一样，它是不会停止的。我没有演过的我都愿意尝试。身体健康。电影吧。 这段专访当中了解到了胡歌的一些独一无二的小习惯，比如说他睡觉之前会听一下机械手表咔嗒咔嗒的声音，因为我不拥有机械手表，所以我对这个声音并不熟悉。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小习惯。那在之后的作品方面，到底是会更加关注在电视剧方面还是电影方面？他自己也透露说会在电影方面更加着力。也确实在猎场热播之后很久都没有胡歌的消息了。那这段时间当中，我身边有很多喜欢胡歌的人，把什么琅琊榜啊、伪装者啊穿插着又重新刷了好几遍，然后默默的就期待着胡歌的新电影叫《野鹅湖》。当然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更名为《南方车站的聚会》了。这部电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曝光的，然后在4月份呢在武汉开机。除了知道是讲述一个小偷在被追捕的过程当中绝望的寻求救赎的故事，但胡歌具体扮演谁，跟各位主演什么样的人物关系都没有什么线索，所以这部电影总之还是非常神秘的，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哈。电影的名字叫《南方车站的聚会》。但即使关于电影没有太多有效的信息，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这部电影有着超出一般芯片的预期，因为这些年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一直处在一个叛逆，所谓的叛逆状态的胡歌很有谱，因他的每一次转变和尝试带来给大家的、给受众的都是惊喜，所以一起期待一下吧。关注完胡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一位呢，可能他自己不是很愿意被这样称呼哈，但是确实是属于就是鲜肉这个团队当中的，叫钱正浩这一位。在偶像练习生当中和蔡徐坤是同班出身的，然后呢他在当时是一首 City 是以一首 City of Star 让大家所熟悉他的声音。如果你跟我一样并没有太关注到偶像练习生当时的进展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重温一下在舞台上钱正浩当时现场为各位带来的这首 La La Land 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 City of Star， 然后来认识一下这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 Looking for it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to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It sent me reeling, a voice that said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And I don't know.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这首 City of Stars 当时在现场其实是惊艳到很多人的，这是一首很抒情的情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新生代的偶像的嗓音当中，然后带了一些俏皮，同时还有一些伤感在其中，所以其实层次还是挺丰富的，尤其是在现场能够把这样的一首歌把握得如此的细腻，还是很不容易的。那出道到现在呢，他也已经发布了自己的首张 EP 叫 My Art 0.5，当然了，我自己还没有关注到这张 EP， 但是很多他的粉丝都觉得他的成长速度其实是惊人的。现在他的定位是全能音乐人，当然除了全能音乐人，像这样一个长相姣好的男生，在时尚的领域当中，或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对于时尚的理解？现在明星接受专访的时候都非常流行被翻包，我们也来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钱正浩这样一位全能音乐人，偶像练习生出身的他，被翻包的话，包里面会带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用品？ 我是钱正浩，拉开拉链，有一顶帽子，我对，不是经常戴，但有时候也会戴，一个口罩，一包餐巾纸，一条牛肉干，口气清新的东西，相机，一小沓单词，我要背的，唇膏，两根牛奶吸管，拉开拉链，有一顶帽子，我对，不是经常戴，但有时候也会戴，一个口罩，一包餐巾纸，一条牛肉干，口气清新的东西，相机，一小沓单词，我要背的，唇膏，两根牛奶吸管，这个挺好喝的，就是直接在里面喝牛奶就行，一瓶花露水，一条裤链，为什么在我包里？还有一包龙角散，应该是餐巾纸，是有时候会留鼻涕用餐巾纸，还有它就比较干净，尴尬。照相机，因为我需要拍照。花露水，从小学到大。这个吸管，这个吸管真的挺好喝的，它拆开就是一根吸管，里面有一些颗粒的东西，然后喝牛奶有那个味道。自己有。不知道，一般就是双肩包，还有这种斜挎包那种包，非常不平凡，个人特制的花露水，因为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挺好用的。阿杜斯，还有这种迷彩，就是这种肤色的。男生最流行的包包款式腰包，女生最流行的包包材质 PVC， 我是都对了吗？ Of course 啦， Very very good。 在偶练里面那个 rap， 对，好不容易唱一次 rap， 非常难。Wow， 我们录得非常快，非常的顺利，就是去他家创作，然后就用手机上那个软件，就只做了一个小的 demo， 对，他用吉他，然后我用那个 garage band， 最后编曲效果还挺好的。最近比较低产，但是我还是会有的，我觉得是表情包，语气词的话就哈哈，我吓的那种，讲哎就是我现在特别想吃烤肉，会有一大堆纸笔，我们会聊天，但是有时候会沉默于微信的人海之中，然后我就把纸笔，我的老母亲。 问到钱正浩有没有置顶的微信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挺值得互动的，大家敢不敢截图发一下，或者说告知我一下你们微信上的置顶聊天都是谁。我自己有两个置顶的人， 没有置顶的群。你知道，就是得益于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即使你换手机，你的所有数据都会被备份进去，就连你的聊天记录，包括你的所有设置都会被备份。所以，只要是你经常使用的群，然后你没有卸载过微信，没有删除过微信的记录的话，你那个群不置顶也都能够找到。嗯，但是也遇到过那种微信群被自己删了之后，然后又找不回来，要重新建的。当然了，如果一直是在使用当中的工作群，还是会经常存在于手机的前几列的。但是你愿不愿意晒一晒你的微信聊天当中的置顶对话都是谁？联络我们的方式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点击直播间的潮流梦工厂就可以来跟我聊天啦。哎，接下来说这个明星叫陈坤。嗯，之前这个天盛长歌已经顺利收官了，也算是他，对吧，其实已经不再是年轻的演员，但是在这部剧当中也饰演了年纪比较小的这样的角色。顺利收官之后呢，楚王陈坤自己也发了微博。其实在我看来，在我以前看来，陈坤算是一个文艺男青年，但是你如果仔细的翻一翻他的微博的话，你会发现他还真的挺皮的，是那种经常会在微博上搞怪的类型，而且很经常跟粉丝互动。那当然提到陈坤本人，他一直十多年来在坚持的行走的力量这个公益活动也是非常的知名。那我们也来在专访当中看一看陈坤对于这样的活动，对于自己一直在坚持和践行的行走的力量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的反应是，他没有认出我来吗？ 他说要抱查理的时候，你身上有没有嫉妒的情绪？ 没有， 你没有吗？ 没有， 你真的没有吗？为什么？ 哦，对。 当你真正的走进陈坤，然后走进到行走的力量这个队伍当中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说，哎，这个人本人跟他在微博当中展现出那种很调皮的状态其实还是很吻合的。但我们稍后还有一个关于行走的力量的更加深度的一个专访。陈坤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说从被情绪支配到坦然平静，行走8年，知道如何跟自己的情绪相处，每一刻都是最好的自己。那么在潮流梦工厂的今天的一起改变，在稍后下一个时段下一个半点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这样的视频。我看一下时间进度，现在好像来看这个视频也来得及。好吧，我们就来看陈坤行走的力量，每一步都是最好的自己。 我经常会在行走的途中莫名的去到一个山崖，我能看到我自己心，我就是想保持这颗心。所以说我觉得做行走人做到最后，其实我是最大受益者。有意思的在于他说的话题是每一刻都是最好的自己，这是一个你以你的口气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观的主人。我们行走力量就像鼓动所有的人 找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才会成为自己看世界这个心灵国土的国王，是你在看你自己的疆土。你不觉得很中二吗？是吧？但是也很美好，很梦幻，但是很真实。 下雨的话，温度大概在26度，因为山里面可能树枝会刮，还有防晒。 好，不合适，可以直接到那个，对，然后可以直接在那客栈去换。 就像发脾气的时候可开心了，义正言辞认为我自己是真理的本身，过了之后发现其实是戏精本精，你知道吗？就何必呢？我第一年就应该值得我去好好的反省。那第一年的志愿者是大学生，他们跟我一起去行走，他们答应了我在行走的时候不要说话。 这个月哪些同学说了话呢？举手。 其实我不需要那么严苛嘛，当我就把这个事儿看得太大了，我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情绪，我就发火，之后我又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弥补。 今天我也学会一课，就是很可能我觉得一个是情绪，第二个是有可能我方法其实不对的。 虽然这个事情在之后的事情发生之后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毕竟灰头土脑的就说、哎、sorry 啊，对不起，跟别人说他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就你道理可好了。到最后就会对兄弟们对不起，我觉得我难道还不够有趣吗？对，太有趣了。 其实我最早关注到情绪，当运动员的时候， 十几岁上高中的时候， 是我上大学读心理学开始， 读的刚好是文学专业，所以。关注自己的内心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 在集体项目当中呢，每一个运动员他又是一个个体，所以如何和自己的情绪交流以及接触，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就是随着专业知识的累积，然后和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和朋友的交流越来越深，然后对自己情绪洞察力也会越来越好一些。 其实之前都没有太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因为我觉得自己都是想什么就说什么的类型嘛，就是情绪也就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我是一个别人表扬我就会飘起来，然后别人一说我好就掉地上，就非常的极端的那种，所以就慢慢的现在好一点了，就趋于平和了，就这种状态就比较平衡了。 我们其实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情绪的受害者，同时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情绪，我们都是在情绪过后，我们会用花很多的时间去弥补，去道歉，再做修整。今年到第八年，我们想说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同去面对，来跟情绪做一个朋友，就所以这是今年我们做行走力量叫情绪管理，叫提醒。当然我们找了很多可能心理学的老师，哲学的老师，包括还需要我们自己参与者，我们自己本身要去关注到情绪。而且有时候我经常会很累，当我翻过山崖的时候，我经常会坐下来，我那时候什么都不会想。一般来说我都会唱歌，一般来说我唱歌的时候跟在城市里面唱歌唱卡拉 OK 或者是有时候用手机录歌不一样，我老是莫名的想把这个歌唱给一个很崇高的对境，有可能是自然本身或者是天空，那一刻我自己心里特别的光明，我特别的，我有些时候经常会，我要去创造它，我创造不出来这种神性的感觉，但我经常会在行走的过程里面会跟这种 超越我所想象的神性，有一个偶遇。我经常会被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记忆振奋我。我能看到我自己心，我就很想保持这颗心。是真的，我认为这个很有趣。对，看到我自己心，我就很想保持这颗心。是真的，我认为这个很有趣。 昨天走的时候，实际上我还是有点起伏情绪，然后我说哎，这个走下来有什么意义啊？然后但今天一开始就觉得心情就平和了很多。 我其实没啥太大的变化，当时就想着一定要上去就行了，我自己比较好强嘛，就说一定要往上走，往上走，就看，但是看见别人就是走的就是比较快的，就说我要赶上去这种。 太复杂了，变心态变化。刚开始上山就有很多陡坡，就很累。但中间有一段走的还挺好的，就是真的能专注脚下的每一步。后来慢慢慢慢，经过今天就更好了。 坤哥在项目里面的角色除了是发起人以外，他跟我们参与的主要是会跟我们一起去讨论每年要传递给受众的一个核心，这是他每年雷打不动的一个项目，所以说他自己也是很用心的，他希望每一个传递的东西都是更准确的。 其实所有的事情只要你开始赋予它一种仪式感，并且花一定的时间作为练习的时候，它具备很大的一种价值。 但真正的叛逆，最大的叛逆是，我想问，别人贴了这么多标签给我，看到他们眼睛中的陈坤，我也通过他们给我的标签，我来问陈坤是谁。那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最叛逆的事情是，有可能你们说的那个陈坤和我认识的陈坤根本不是一个人，同时我也根本不知道陈坤是谁，我想去找到他而已。谁告诉我这一辈子要做一个别人眼睛里的好人才是一辈子呢？就也许我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也许很好也很坏，反正我就认为一辈子是未来发生的，现在谁都不知道具体会实现什么样，就充满着好奇心，尽量的开放的接受就行。我有点二皮脸，就二皮脸就好啊。有些人把事情看得太认真了，确实我们会认真的面对这些采访，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袁一啊。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直播间里只有我一个人陪着大家，但是我准备了很多很丰富的素材。说到时尚单品，我们今天会要来一起回顾一下2018年有哪些时尚 sense 是你值得拥有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进来跟我唠一唠。一个人在直播间确实还有点不太习惯，因为平时都会有什么搭档啊、嘉宾啊、巴拉巴拉的，所以还挺希望你们来跟我一起聊天的。当然上一个时段我们最后看到陈坤的《行走的力量》，我觉得里面对我自己来说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它的仪式感，然后当你爱上这件事情并且花时间去做一些练习的话，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就有价值所在。翻译一下，我自己大概理解为说，坚持就是力量。所以在很多的运动当中，虽然它所发起的这个行走其实就是徒步嘛，然后这一年呢是在想要让大家去了解说你怎样去跟情绪去沟通，怎样去克服自己的不良情绪。其实在很多的运动环节当中，你都会有一个自己跟自己身体对话的过程。不管你在坚持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你坚持下来了，其实就是给自己每天都有一个机会去跟自己的身体每一个环节做对话。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十一国庆假期期间，你们有没有自己的运动的一些计划？除了吃睡啊、玩啊、买之外，有没有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跟自己来对话？刚才在视频当中也讲到说，今年的他们行走的力量，说到最开始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大家彼此不要说话，留一个特别纯粹的环境和空间给自己。所以接下来袁一要邀请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不要说话，安静地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要一起在一起改变的环节当中来回顾2018那些你值得拥有的时尚 sense。 想在两夜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 沈陈奕迅，不要说话。感觉到副歌的部分，安静下来好好的听，觉得他每一句都在叫我的名字，元一元一元一，特别想说，哎，我在这儿呢。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可以来一边看视频直播，然后一边跟我聊天。我们今天要来回顾一下2018，我们曾经讲到过的那些时尚单品的穿搭的各种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一期特别适合让大家来温故知新的这样的节目，因为如果你之前错过了其中的某一期的话，那今天就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好，所以接下来跟着我一起进入到一起改变。首先回顾到的这一段视频呢，是来自我们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来讲到的一个话题，说到百搭这个话题。百搭应该是在女生当中特别流行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当你无法说服自己来买这个单品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买它，因为它很百搭。但是当你把它真正搬回家以后，它是不是真的起到了百搭的作用？或者说太百搭的单品穿在你身上会不会觉得索然无味？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探讨和学习的话题了。那么怎么样能够把那些看似很百搭的单品穿出不一样的感觉，是我们那一期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那我们一起在小视频当中来找一些灵感吧。什么叫 It's Back？ 什么样才评得上 It's Back？ 这个牌子就是今年就是火到这个包就几乎你看到街不就是包包的话题，百搭的单品在这里。总之就是百搭款吧。 哎，怎么 感觉都是妈妈奶奶才会穿这样的衣服， 普通的袜子啊，非常非常普通的高跟鞋，是毯子的这样的一种围脖。只要把你戴高领的且针织有一定的弹性的这样一件毛衣往下拽，把你的两个胳膊完全的从领子口伸出来，伸出来以后，高领的作用就是当做抹胸来穿。如果这件毛衣是一个有袖子毛衣的话，袖子就可以藏到背后系一个蝴蝶结，这样就把你的腰身给显出来了。我们现在让他把这件衣服脱下来，然后反过来穿。 那如果没有手环的话，是不是女生那个头上戴的那个什么头花也可以拿下使用？ 哎，这个手环只是作为一个固定扣， 把后面给 一角从这个手环里面给抽出来、 uh-huh. 依然分开到前面汇合、 哦、绕到前面去， 汇合以后在前面扣上扣，然后把它藏进去，扣在这儿呢，大家看到没，在这儿。我们把衣服的下角打开，往对角线去尽量的拽这两件衣服，两个衣服的下角在背后重新汇合，把最后一颗扣子扣住，把它藏到这个衣服的褶皱里面，直接把这件衣服拽成平肩就好了。这其实就是把围脖依然用交叉的方式套在腰上，然后两边各提上一个肩，就变成了一件外套。现在我们这个袜子已经套在了鞋子的外面，只需要在这个高跟的这个地方剪一刀把这个跟透出来、 哦、好，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而且我找的这双袜靴有一个小心机，就是它是过膝的一个长度，刚刚好过膝盖，会从视觉上让人感觉哇，这个女孩子小腿好长啊。 提问，是不是至少省了一两千块钱？ 袜靴和这一两千加个零吧，好吗？ 天哪， 男性观众们感谢我吧，我帮你们省出来的钱可以在北京买一平米的房子。哦，不可以，再攒一攒吧。所以我们要说这个元素就是我身上这件单品所用到的元素，叫做 Larix。 Larix 用中文说就是金银丝线。这个元素呢，它会比亮片更加有质感，而又比去年流行的天鹅绒更加好打理。今年的冬天你可以入手的四类围巾的类型记住了吗？字母款、羽绒款、毛绒款、大毯子款。你知道，就是虽然节目都是自己策划然后自己来做的，但是当你回顾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哪，我简直就是个大骗子。好不容易帮大家省下来一些钱，感觉说把衣柜里那些百搭款拿出来重新使用利用，然后可以穿出不一样的感觉，确实还挺亮眼的。可是最后居然告诉大家说省下来的钱可以买这些新品哦，所以有一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这一期话题关于百搭款怎么去穿出不一样的状态，至少给大家一个灵感，就是说那些其实可能已经存在于你衣柜很久，然后你觉得它相对有一些鸡肋的那些单品，也不要轻易的去抛弃它。因为我觉得人的本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种感官，就是它会帮你去趋利避害。比如说这些你认为很鸡肋的单品，但是你依然还保留着它，那就一定有你保留它的原因。比如说这些像开衫的针织衫，你我觉得每一个女生的衣柜当中都多少会有至少一件。你没有扔掉它，就是觉得说你现在可能暂时不知道该怎么穿，觉得穿它很普通，可是你又觉得扔掉很舍不得，这就是你的本能告诉你说不要扔掉它，因为它还有更大的作用。那么你可以就像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教给大家的视频当中手把手教的，可以不扣扣子，然后在胸前交叉，然后系在后面拉成平肩，因为一字肩这两年真的非常流行的一个元素。然后包括你也可以反穿，然后在后头用自己的手环或者是各种皮筋，然后系一个扣把它塞进去就好了。这些穿法就是让这种材质很百搭的这样一些单品变得跟别人穿起来不一样。包括像袜靴那个，我觉得真的很妙，到现在今年的秋冬依然可以作为时尚的流行元素。就是你如果有到膝盖或者是膝盖以上的长袜子，你就可以套在你春夏款的单鞋外头，不管是尖头还是圆头，那就看个人所需了。尖头的话呢，会在视觉上显得你的腿更长，圆头呢会显得更俏皮可爱一些。套在外面，然后把鞋跟的部分剪一个洞给它套进去，这样就可以做成一款非常舒适的，同时你也不需要花好几千好几万去重新买一双新的这样的高跟袜靴了。好吧，这样的百搭单品你 get 到怎么去改造了吗？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你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就可以啦。另外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跟各位一起来回顾过在2017到2018年秋冬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春夏都有哪些 ace bag。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榜单。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像 Celine 啊这些会变设计师、会改 logo、 会变风格，包括 Burberry 等等，但是呢这些品牌当中有一些单品确实被评为了2018的 ace bag。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ace bag 是不是到之后的春夏都有哪些 ace bag。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榜单。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像 Celine 啊这些会变设计师、会改 logo、 会变风格，包括 Burberry 等等，但是呢这些品牌当中有一些单品确实被评为了2018的 ace bag。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ace bag 是不是你已经入手了，或者说你依然心里在长草。如果在长草的话，你也可以顺便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给自己拔一下这棵草，看一看 ace bag 的榜单。什么叫 ace bag？什么样才评得上 ace bag？ 就这个牌子就是今年就是火到这个包就几乎你看到街拍呀、 然后你身边有很多姐妹淘一直在讨论呢，基本上它就可以算是这个品牌的 It's Back。 再贵的包也都有槽点，所以你们想知道吗？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名字叫 Clasp， Clasp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在模拟这只包关上的声音。它的槽点就在于第一，它的因为整个是整张皮，也不是那种油蜡皮的处理，所以很容易留滑的印子。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非常不好开，你要开它的话必须得要，你看我一个手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必须要两个手。 我比较好奇女生喜欢它的点在哪里呢？ 帅气，简洁。当你背着它的时候，可能别人就会以为你是创业公司的女老板。它代表了 Gucci 2017年的酒神的系列，因为它酒神这个地方这个 logo 是有一些亮钻的设计，所以加上这个紫红色的丝绒的配套的话，整个就还挺闪亮的，很适合搭礼服。槽点就是太小， 太小了， 哇，连一个 iPhone X 装不进去。这只包的最大的槽点就在于它的材质啊，就是丝绒材质，就是很不好伺候，而且一定要小心，不能沾水，一旦沾水可能就会掉色。这只包叫 Canine Bag， Can 是 K-A-N， 整个包的名字也很可爱。它这只是整个风油边包边这些都是搭了薄荷绿，然后在扣子上面也有薄荷绿的一些元素。 它非常容易脏，而且它的这个底边如果你放在任何地方会容易把它磨坏。 我要先吐槽它了，因为它的这种翻盖式的包呢，它就会存在一个通病。你看我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装也没有干嘛，它这个包盖是歪的，所以你需要时刻调整它。然后再其次的槽点就是这种光滑的牛皮很容易会划伤。前面的这个锁链的这个设计，因为它是不是做旧的金属，是亮面的金属，所以你也要小心不要被锋利的东西划到。就是甚至你现在在一些 vintage 的店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年前的这种包，它整个就是一个凶器的存在， 就划伤了呀。 对，尤其是在你夏天背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划到自己，所以大家有这只 Celine Box 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这个包叫做 One Handle， 也是2016年年底和2017年初的时候推出的一款包。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品牌的这种材质最大的问题又在于它的涂油边，它的风油边很容易被太阳晒化，以及很容易开裂。 这种包就很适合走秀，而且去年很流行这样背，挎到胸前。 泽华现在身上背的这只胸前背的这个包也算是腰包的一个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种背法，背在胸前甚至背到后背。 但是红起来之后看习惯了还挺好看的， 我的孩子经常会被我的斜挎包打到，所以我带他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包。他不占用你的双手，也不占用你胯部以下的位置，拿起什么口水巾啊湿纸巾啊都非常的方便。这种腰包如果你把它放在腰中间来背的话，它的点就在于可以无形中帮你提高腰线。包包除了像这种深色的或者黑色像这种老花的这种材质皮革的材质以外，像这种颜色这种材质你都千万不要蹭在牛仔裤上， 会很可怜。 牛仔裤很可怕， 所以有些女生就千万不能把这样的包包给老公帮你拿着，不然很可能就被染色了。 老公拿包是什么样的给你们展示一下吧。他就会这样， 很适合呀，这种小包很适合这样甩呀。 很多男生都会这样在手里玩这个包。 老公是会这样拿包。 这真的 很想跟我这个包很像， 这真的很不想用双手 挎在这儿。哎呀，你包里都装了什么呀，好沉呀。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可能你的斜方肌不够强，可以练一练斜方肌。女生在一起总是可以无限的放大话题，然后论 It's Back， 从 It's Back 讲到了作为一个合格优秀的老公该有什么样的修养，以及辣妈的自我修养。其实你看，当时是2018年上半年年初的时候来评点2017的 It's Back。这些 It's Back 到现在很多还依然是 It's Back， 比如说 Celine 的 Box， 因为它换了 logo 换了设计师以后整个都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搞的 Celine 的店现在门口就是门庭若市。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排队抢购以前设计师前任设计师设计的这些什么 Box 呀，什么 Big Bag 呀，还有 Belt Bag 等等等等等，很多让以前的那些经典款所谓的绝版款卖得更好了，甚至一度还学习人家品牌去配货，当然这一点不值得提倡哈。

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在十月二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关注我们的直播，我是袁一。时间已经到了第二个小时了，不知道此时此刻堵在路上的你们怎么样？你知道，就是我刚开篇的时候还在说城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堵，但是你知道每一个区域都不太一样，因为刚才有托我的朋友去三里屯那边买那个网红饮料，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发朋友圈说那边平时就是会排一两个小时，然后可能需要找黄牛代购的那种。然后今天下午完全没有人，于是我听信了朋友的话以后，在下午的原本的晚高峰时间让朋友去到那儿帮我买，结果就是点单十分钟排队一小时的那种。所以给此时此刻在听直播的在北京活动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很多地方可能白天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到了傍晚原来应该拥堵的地方可能还是会恢复原本拥堵的样子。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聊什么呢？聊2018年开年到现在我们一起跟各位讲到过的一些时尚的穿搭方式。如果你之前曾经有错过其中某一期节目的话，可以一起来这个重温一下，然后以及来查漏补缺一下。我们刚才上半段说到了那个百搭单品，对，百搭单品怎么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以及2017到2018年的 It's Bag， 很多榜单上面的那些包包们到现在依然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天气逐渐变凉了嘛，所以可能爸爸妈妈没有要开始唠叨说哎呀你得穿秋裤啊，你得穿秋衣啊，巴拉巴拉的。你知道年轻人其实是真的很不喜欢穿里三层外三层的，就我是一个南方人，我们那边冬天没有暖气，所以不穿秋衣秋裤真的很难熬。但是到了北方以后发现室内有暖气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好了，就是秋衣秋裤真的可以抛之于脑后。可是谁知道呢，时尚的车轮总是这样的来回的前进，它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到了现在的时尚潮人的秋冬天，秋衣秋裤已经不再是那些年妈妈逼着我们穿我们才勉强会穿的单品了，而是摇身一变变成了时尚潮人必备的单品。我们来看一看时尚圈是如何给秋衣秋裤来证明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属于那种瘦长型的男生的话，老公的衣服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衣服。你要推荐的三种类型的外套是原本男生穿的外套，但是现在拿来给女生穿的不仅没有违和感，而且会更好看。军装大衣，第二个是大口袋的工装外套，第三款是迷彩。它的优点就是拉风保暖，同时气场足。其实以前军装大衣就是男士来穿的，保留了军官大衣上的这种双排纽扣，包括它那种大翻领，有些甚至还带一些军章的设计。我自己的衣柜里面确实少一件这样的外套。 你老公的衣柜当中应该也少一件这样的外套， 因为他少所以我才没有的穿。而在搭配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好搭，比如说你可以穿裤装的时候记得把裤子的腰线能够尽可能的提高，上衣一定要把下摆塞到这个裤子里面，总之就是把里面的穿搭的腰线提升一下，就不会显得特别的粗短身子。比较高级的一种穿法就是把里面的内搭穿的尽量女性化和柔美，这样可以跟外套的这种军装很英气的这种设计造成一个很好的反差。 这个如果穿男生男朋友的衣服，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男生怎么穿你就怎么穿的话，看起来就很像是你穿你老公的衣服，穿法一定要改变。男生的衣服会比较大，那就可以把它露出肩膀来穿，把这个宽大的腰身的这一部分用腰封把它收起来，看起来就很像是女生自己的衣服很酷。 完了，封不上嘞，等一下。 有些女生有些 model 的腰实在是太粗， 所以袖子撩起来吗？ 对，要撩起来，一定要挽起来，然后里面就可以穿一个浅色的或者是一个短的 T 恤啊，然后把手臂露出来这样。 看，我把腰封取掉的话，整个就是我穿了我爸爸的衣服，或者我穿了我孪生兄弟的衣服， 是的， 对吧？就没有任何亮点了。我们试一下这个腰封好了。 这个衣服其实比第一套要好看很多，哎， 其实你可以把它，也可以把它系起来，然后前面是。 那接下来我要为我的这套 look 选一套珠宝的话，想穿着它去 party 是可以的。 就大衣本身就有这种颜色单一，然后看起来又有一点沉闷的这种颜色的时候，其实你带一个特别闪的珠宝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真的，瞬间气质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把扣子都 很合适，漂亮的。 这样的单品它其实对人本身的气质也不是很挑，鞋子方面你可以像刘雯这样买这个马丁靴，肯定是很帅气的。我如果把我的下面这个裙子然后去掉的话，改成下面就是一个纯黑色的 legging 的话，配上这样的过膝靴，我觉得就会比较好。我换了一个帽衫，然后因为这个迷彩的外套本身它是戴帽子的，就是你不用乖乖的把这个里面的帽衫的帽子放到外面的帽子里面，并没有那个必要，你就把这个帽子堆在那就好了。或者你因为里面有了帽衫，你就可以把它这么撩开穿。 那这样穿其实是 没有任何保暖性， 对，一是没有保暖性，二是你会很累，你会一直要照顾这件衣服的样子，而不会说很随意的就走在街上。 去自己的衣橱当中找一找， 对，然后这都是今年新年送给你的礼物， 而且很贴心。 说我们作为女生，我们替你们考虑，少花点钱也就算了，你们居然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男生买的衣服，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是精心选的，而且既然能决定说忍痛割爱，这个还是 unbelievable, amazing。你这样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你就会发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真的是太对了。所以其实买买买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女生身上，同样的也会发生在男生身上，而且他们也会就是想尽办法的跟你去抢单品。当然我们会就是去教到大家一些怎么样不能叫废物利用吧，就是至少可以就是让你男朋友觉得说你没有那么的浪费。然后如果男生的衣柜当中，你男朋友衣柜当中有一些单品是正好这些年都在流行 oversize 和廓形嘛，如果能够再利用到的话，那我们就利用一下。可是如果因此而变成让你们男生找到了一个可以避免送礼物或者少花钱的方式的话，那以后我就不做这样的选题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正在回顾的是2018，开年到现在我们一起讲过的那些时尚的穿搭方式，然后有哪些时尚 sense 是你必须要拥有的，你现在拥有也不会晚，什么时候拥有时尚 sense 都不会太晚。因为其实如果你翻以前的照片，就是在我相信在2000年之前，每一个人都会曾经有过一段时尚绝缘体的时间，或非主流，或马，就是杀马特，对对对，差点说成马沙特，或非主流或杀马特的时间段。但是没关系啊，有这样的黑历史，你在做对比照的时候，精细对比的时候才会更明显一些。总之关注潮流梦工厂，想变 fashion 就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讲到大衣的几种穿法，都是从男生的衣柜当中找出来，然后我们来利用一下穿出女生的英气和飒爽英姿来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个单品呢，一年四季可能都有机会用到，它叫做衬衣。衬衣怎么穿？它可以让你变得更时髦，而不是那么的普通，或者说不会被人误以为是什么中介小哥、什么小姐姐之类的。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衬衣选的好时髦不烦恼。 接下来我们就要展示一下真正的实力了，是时候表现我们真正的技术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比如说我们俩其实穿的是一样的颜色，但跟他一起很奇怪哟。金贤穿成这样的自己，你会愿意跟他一起共进午餐吗？ 就是很青春很活力的感觉。 OK， 很好看。很好看。很词穷。然后就表大家表演的现场换衣服吧。 小姐姐听说你单身，那我能聊你吗？要说些甜言蜜语和小套路吗？小姐姐听说你单身，那我能加你微信吗？我想要给你我的 hi 相遇在。我觉得这个是独家的画面了，因为金贤买回来以后这件衣服从来没有穿过，更不要说什么见面会啊或者一些公众的活动上。 想陪你看数学与经历的时候，想听你谈刚读完的数字， 就到这里吧。 我们的节目怎么会这么福利满满呀？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电视那头有金贤的粉丝的话，今天居然还可以看到独家画面。关于衬衣怎么穿这个话题真的是可以聊一宿都聊不完。而且我们其实关于衬衣这个选题做过很多期，然后在现场也找过不一样的 model， 然后亲自来示范，主要是我在那儿变各种花样嘛，曾经有过就是用一件白衬衣然后穿各种各样的花样那种。总之就是你去买一件带有一定弹性的，带有一定弹性，不是那种弹性非常大那种类型的白衬衣，然后你通过巧思正穿反穿斜肩穿，然后扣子扣在不一样的位置，正面侧面反面各种，你真的可以穿出不一样的感觉。我最喜欢最妙的那个穿搭方法就是把白衬衣规规矩矩穿好了以后，再拿另外一件衬衣在你的这个叫做就嘎着窝，哎，对对对，腋下，对对对，腋下这个位置，然后套上来，在胸前再系一个蝴蝶结，那个真的是可正式，然后可俏皮，同时也可晚礼的一种穿法啊。总之，衬衣怎么穿这期节目是值得大家反复的去观看的。我来看一下那期节目的日期是5月17号，2018年5月17号，各位可以去新浪微博，包括 新浪微博找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去找一下这期节目的回放，你要你跟着一起手把手学一下，就真的可以获益良多。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听首歌吧， Early Mars 的 That Girl， 然后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重温一下2018你值得拥有哪些时尚 sense。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袁一，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卡罗蒙工厂来跟我聊天，在直播间里面。刚才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朋友说袁一你今天值班你应该感到开心呀，总比堵在高速公路上来的强啊。听起来很有道理，首先我没有不开心，就是我们这样的工作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依然要陪伴大家，起到这个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陪伴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了。再其次就想说，那如果这件事情上班这件事情本身是让你觉得开心的话，那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还是选择在节假日选择堵在高速公路上，而不选择主动要求说我来上班呢？好了，这是题外话。我们今天这个一起改变这个时尚穿搭的环节，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2018开年到现在我们讲过的那些穿搭的方式。刚刚说到了衬衣呀，很多种穿法， 然后包括像说到很快秋冬季就要过来了，然后你们会穿到一些大衣，大衣的时候怎么去选择，虽然看似没有那么女性化，但是你可以去你男朋友的衣柜里面捡漏的那些款式怎么来穿搭。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算是永恒的话题了，就是关于 T 恤和牛仔裤的这个就是百年 CP 的这个问题了。这样的一对百年 CP 看似很好搭，但是穿着穿着你会觉得丧失新意，那么这样的 CP 要怎么来组，在穿搭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什么样自己的巧思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下面的这段视频。我们就会现场动刀把你那些压箱底儿的在衣柜深处的那些 T 恤，看似是非常一成不变的这样的单品，穿出不一样的花来。破洞大概剪在领子下边缘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穿在身上以后大概会是在左边或者是右边 都可以。 剪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你想剪这一个区域给它对折起来。这个地方呢差不多最极限的底端就是在这里了，在我的这个第一个扣的这个地方掐一下。然后这边呢我觉得看你自己，如果你愿意整个都裸露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剪到肩线的这个地方。 刚才把说的把这上面全剪掉， 那 我觉得你穿应该很好看。 好，现在有点手抖。 我哪天不时尚？ 再认真的想一想。 直播间这几位主持人就是特别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音乐就会跳起舞来那种类型，所以经常在我们的视频回顾当中会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翩翩起舞。当然也是因为干成了一件事情，比如说刚才那个话题当中说到非常普通款的很传统款那些尤其是白 T 恤，你怎么去让它变出更多的花样来，我们现场是拿了剪刀然后来剪的，帮女生剪出了很适合在音乐节户外去穿的流苏款的 T 恤，你可以露你的小蛮腰，可以露你的马甲线，可以露你的腹肌，对，就不用只是像我这样把衣服这么揪起来穿了，对。好，当然也有就是包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那个颓废风，你可以剪一些破洞在自己的这个髂这个叫对锁骨这个位置下方。但剪完以后像这种破洞款呢有一个精髓的部分，就是你剪完以后那个刀口的地方一定要用手去给它把边给搓毛搓卷了，这样才会显得更加的自然一些。当然包括还有像把 T 恤带锁边的，像这样的锁边的圆领 T 恤剪成 choker 款，你只要沿着这个锁边的下方把它剪开，在肩线的缝线前方刹车戛然而止，然后当然开口的位置可以随你的心情而来，你可以多剪一剪，也可以剪得稍微窄一些，把这个肩部的位置全部都镂空，一直剪到胸口你觉得能够接受的最低的这个位置，把这一圈都剪掉，留这个锁边领口锁边就可以了。总之就是你稍微动一动想法，只要你产生了一种想法，然后你可以拿一些你衣柜里面真的是很压箱底儿的穿了很多年的然后剪坏了也不心疼的 T 恤可以拿出来试一下。包括我当时现场还给我的搭档泽华男生剪了一件把白 T 恤剪成跨栏背心儿，但没有那么夸张了，是可以遮一些胳膊的小粗胳膊的这样的线条的，同时也会比较随性一些的那样的卷边的背心款，就很适合男生来穿。好吧，那一期节目我们来查一下日期，也方便大家去回看，是在5月24号的那一天，来自 T 恤和牛仔短裤的呐喊，值得你们反复观看哟。好了，时间到了下午的6:21，我们 听一下这个 City of Stars 的现场版，也要稍事休息一下。在之后的半个小时，我们还会继续来回顾2018有哪些值得你拥有的时尚 sense。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稍后回来。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Tha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all screen of the crowd, the restaurant, city of stars, there's no one knows. Na na na, the restaurant, it's love.Yes, we are looking for it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To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It sent me reeling, a voice that said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A rat-tat-tat on my heart. Think I'm one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I'm not afraid to die. touching the ceiling. When I'm with you, I can't breathe. Boy, you do something to me. Ooh, I'll n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Listen to my heart go ba-do, boot up, dee-dee-da-do, boot up. And my heart go ba-do, boot up, dee-dee-da-do. It just won't stop. It go ba-do, boot up, dee-dee-da-do, boot up. And my heart go ba-do, boot up, dee-dee-da-do. It just won't stop. It go. Gotta tell you what to do. Yeah. Ooh, no, I'll n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Yeah. Ooh, no, I'll n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Listen to my heart go ba-do, boot up, dee-dee-da.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改变在10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时间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了，下午的6点半了。啊、如果你还有时间或者有心情的话，可以继续锁定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因为今天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略显孤单，但是干货满满。因为我们回顾了一下2018开年到现在讲到过的跟时尚穿搭相关的一些小知识点，刚刚比如说到 It's Back 的这个榜单呢、包括讲到了说对百搭的单品怎么来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以及万年 CP 牛仔和 T 恤怎么样可以 通过自己的巧思和巧手变得更加的独特一些，以及衬衣的成千上万种穿法。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挺实用的，就是因为天气要逐渐变凉了嘛，就人类喜欢在天气温度下降的时候，他们去选择用更加颜色鲜艳的穿搭去扮亮这个秋冬季，尤其像北方的一些城市，因为可能植被很难抗寒，因为北方天气会相对冷一些嘛，所以到了秋冬的时候，颜色就会逐渐的变得暗淡一些和单调一些，那我们的穿衣各方面就需要更加的用颜色去调配一下我们的心情。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聊到说哪些颜色穿在一起会比较好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组合叫做自古红蓝出 CP。 So take my hand and join me singing hey hey hey okay the world is ours mushy mushy high and low did you call to talk to me hajime konnichiwa I like you and you like me it's time to say hello to a new day and have a cup of tea with my very 很普通的素色搭配，只要改变你手中包包的颜色，就可以穿出夏天不一样的阳光服。在这样的炎热夏天呢，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穿一个黄 T， 然后配一个白短裤。一通尬舞，虽然选题本身是在夏天做的，但是其实很多颜色的搭配是一年四季都通用的，比如说最经典的自古红蓝出 CP， 你看我今天身上穿这个就是复古的校服款，就是红色和蓝色，就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被老师和家长逼着说一定要每天穿校服，然后还要非在自己校服上写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什么 logo 啊 slogan 啊之类的，但现在你看长大了以后，你真的很喜欢回到那个上学的时代，所以这一身校服红蓝的这个搭配，我站起来给你看一下，裤子也是蓝色的，然后有一条白边，就我这从对昨天和今天我都在穿，觉得太好穿了，而且很适合现在北京的天气，就是你热的时候把外面这件脱掉穿里面短袖就好，但是你凉的时候穿上这样一件校服长袖，你觉得哎刚刚好的温度，然后材质又很贴身很舒服，然后再戴一顶和这个衣服上的蓝色几乎接近的蓝色帽子，就是经典的红蓝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包括白和黄，黄色就是一种很活力很阳光很外放 open 的颜色，然后你搭配更百搭的白色，就会让人觉得你很中和，那个感觉是刚刚好的，所以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其实是非常实用的，黄白以及红蓝组合，记住了吗？哎呀，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6:35了，我们再聊一会儿就该今天就时间就结束了，我们上半段的时候第一小时讲到了关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说到的知识点，说到了最开始说到百搭单品，然后有网友表示说没有看明白，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百搭单品怎么去改造，包括长筒袜靴这个事情怎么来自己动手制作，然后可以帮你们省掉一个五位数的鞋子，这段视频我们可以再来重温一下，回顾一下。总之就是百搭款吧。 哎，怎么 感觉都是妈妈奶奶才会穿这样的衣服， 普通的袜子啊，非常非常普通的高跟鞋，是毯子的这样的一种围脖。只要把你戴高领的且针织有一定的弹性的这样一件毛衣往下拽，把你的两个胳膊完全的从领子口伸出来以后，高领的作用就是当做抹胸来穿，如果这件毛衣是一个有袖子的毛衣的话，袖子就可以藏到背后系一个蝴蝶结，这样就把你的腰身给显出来了。我们现在让他把这件衣服脱下来然后反过来穿， 那如果没有手环的话，是不是女生那个头上戴的那个什么头花也可以拿下使用？ 哎，这个手环只是作为一个固定扣， 把后面给 一角从这个手环里面给抽出来，uh-huh. 依然分开到前面汇合， 绕到前面 汇合以后，在前面扣上扣，然后把它藏进去，扣在这儿呢。大家看到没？在这儿，我们把衣服的下角打开，往对角线去尽量的拽这两件衣服，两个衣服的下角在背后重新汇合，把最后一颗扣子扣住，把它藏到这个衣服的褶皱里面，直接把这件衣服拽成平肩就好了。就其实就是把围脖依然用交叉的方式套在腰上，然后两边各提上一个肩，就变成了一件外套。现在我们这个袜子已经套在了鞋子的外面，只需要在这个高跟的这个地方剪一刀，把这个跟透出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而且我找的这双袜靴有一个小心机，就是它是过膝的一个长度，刚刚好过膝盖，会从视觉上让人感觉哇，这个女孩子小腿好长啊。 提问，是不是至少省了一两千块钱？ 袜靴和这一两千加个零吧，好吗？ 天哪！ 男性观众们，感谢我吧，我帮你们省出来的钱可以在北京买一平米的房子哦，不可以，再攒一攒吧。所以我们要说这个元素就是我身上这件单品所用到的元素，叫做 Larix， 用中文说就是金银丝线。这个元素呢，它会比亮片更加有质感，而又比去年流行的天鹅绒更加好打理。今年的冬天你可以入手的四类围巾的类型，记住了吗？字母款、羽绒款、毛绒款、大毯子款。关于单品的入手到底有哪些，其实只记住一些关键词就可以了。像刚才讲的那些围巾，你马上天气又凉起来了，你又可以开始选购围巾，字母款啊、皮草款，或者说叫这个，或者说叫做羊毛款吧，然后以及羽绒款，对，蓬蓬的，以及大披肩款，依然还是流行的元素。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去抓住夏天的尾巴，然后秋天的开头，去选购一些秋冬季很保暖的这样又百搭的单品的话，你可以开始去挑一挑。当然也不要错过在每周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是每周二的下午五点到七点，在潮流梦工厂会带给你时尚穿搭环节的一起改变，现场会有很多的真人的试妆的环节。然后呢，我们也通常会把选题规划得更加的接地气儿一些，就是符合我们收音机前包括在看视频的普通人，对，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咱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嘛，对，有身材啊各方面，不会说选择那些特别挑身材的单品，也不会选择价格特别高的，而是会想尽办法帮你们去省钱，帮你们去精打细算，去提高每一身 look 的性价比。这么可爱的节目还在犹豫什么呢？当然在节假日期间，10月1号到7号，我们昨天是直播，今天是直播，然后明天会是一次录播的节目，所以视频上是没有画面的，但是你们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在 FM98.2 在出去游玩的路上是可以来收听的。因为每周三呢都是母婴的环节，明天我们会在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带来的是绘本的阅读，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非常多的好声音，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来朗读很多有意思的绘本，都是跟分离焦虑症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到周四呢，依然会是直播，周四的话题是跟运动相关的，我们请到了男性的芭蕾舞演员来直播间跟我们说一说他的那些故事，也分享一些运动的快乐。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呢，就是节假日期间的录播了，所以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随时来锁定我们的频率，在 FM98.2 和 AM927，可以随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啦，到了下午的6点41分，我的节假日也要正式开始了。在经历过今天的直播之后，之后可以享受几天美好的假期，也要陪一陪家人，陪一陪孩子，做一个称职的老母亲。也希望你们在十一假期期间都可以找到自己好玩的去处，然后在路上呢少堵一些，可以非常完美的避开高峰。那也记得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光爱青年计划，时不时会有推送哦，之后都是好音乐送给你们。然后在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会是活力 music，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袁一，拜拜，节日快乐。

吗？ 张懵懂不经事的脸，时间太善变，蓦然回首青春就凋谢。 In the memories, but you know